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红城。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汽车圈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红城个人很好的朋友啊。 对， 有请出三十秒懂车的郭经纬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三十秒懂车的郭经纬。 前一段时间要是看我微博的朋友能看到咱们俩在一直播合作那个 对对对 直播的汽车节目嘛。 对，每周六周日都会做那个汽车直播嘛。 哎，我看你前两天去上海了是吗？ 对，我去参加那个极速先锋系列赛，也就是 China GT 的系列赛，2017赛季的。 林志颖还是那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吗？ 对，不光见到了林志颖，还在赛道上看到了郭天王郭富城。 哦，郭天王也去了。 对，他俩都在因为郭富城是刚刚成立了自己的车队叫富盛车队。 哦， 然后也参加了这次极速先锋的原型车的一个赛事。 哦， 但是夺冠的是那个林志颖的车队，叫平座车队，台湾的平座。 哦， OK， 这个关注赛事呢，回头可以到微博上去搜索郭经纬喜欢车。 对对对， 他的名字就叫郭经纬喜欢车啊。然后我们两个也会定期搞一些视频直播的节目。 嗯， 然后今天把郭经纬请来呢，其实是还有一件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试了一辆很不错的车。 对， 我们也希望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我之前也有，我很有私心啊，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台车，呵呵呵。 对，然后应该是半个月以前吧。 对， 半个月以前我跟红城试了一辆车，是雷克萨斯的 IS300F 的一个顶配车型。 嗯， 对， 不是顶配，是 F Sport 啊， F Sport 版本。 对，它是运动版。 对， 因为还有一个不是 F Sport 版本的那个一个款嘛。 对，那款可能配置会更高。 对，那款就是偏于一个舒适型和豪华型，然后这一款就是偏向于运动型。 嗯， 对， 我们老听众都知道了，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拍了一组片子，就是雷克萨斯的 IF， 你现在能看到我电脑桌面，200T。 这是不是就是啊？不是那辆， 这是200T， 这是200T，那是 IS, 同样都是超音速钛，一样的颜色。然后， 对， 我们那天直播用的也是超音速钛，但是300， 对对对， 就是全新版本的这样一个车型。 对对对， 其实提到这辆车的话，经纬也跟咱们说说吧。其实它还有一些历史渊源的，最早 跟 丰田的很多车系都有一 些。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嘛，那个雷克萨斯的这个车系， 嗯， 它其实就是丰田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好多的包括平台啊一些发动机啊都是通用的，只不过是换了个标换了个壳子而已。但是雷克萨斯的做工以及整体的这个豪华程度是绝对要比丰田这个品牌要高出去很多的话，因为它在美国主要就是标榜这个豪华车的一个品牌。 对， 是跟奔驰最早是跟奔驰去做就是做竞争对手的。所以说这个凌志旗下所有的车的这个内饰啊以及外观啊确实在我心里确实无可挑剔的，这么说吧。 其实提到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跟大家多讲一点吧，他当时品牌注册就是在美国。 对对对， 然后除了 丰田章男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品牌吗？ 除了这个品牌，然后丰田还在美国注册了Scion，对吧？也就 啊，对对对对对， 三样现在品牌可能发展的不是很顺利，因为走的是特立独行和运动的品牌。但是今年据说还要复苏一些，那个就扯得远了。 对， 但是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无论是进到咱们中国的早年间也好，还是包括这些年的这个整个的铺垫也好，走的都是一个豪华和高端的路线。 对，因为这个车的车标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就是一个高端的品牌， 凌志嘛，早年间，现在更名叫雷克萨斯。 对，但是因为我对这款车比较有感情，所以说还是喜欢叫它凌志。 嗯， 对， 嗯，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家里有一款这个车，所以说坐了那么多年，对它还是挺有感情的， 感情情到深处啊。 对，就是 勾起了一些回忆。 对，因为小时候坐的是那辆 LS 400，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因为之前没坐过那么好的车，小时候就第一次坐上这个车的时候，家里刚买回来，觉得，哇，就车还可以造到这个地步，就是觉得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东西一样。对， 现在等于说雷克萨斯有最新的一代的 LS， 对， 但是 国内还没上。 在那代之前，前一段时间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辆非常优雅的 LS。 对， 就混动版本的。 对，我在我、 哦、 我 特别低调。 对，我在马路上一般看到这个 LS 的车，我都会有一些偏见，但不是说那种不好的偏见，我都会 你会让一下是吗？ 不是，对，就是多半会让着他有什么事，而且会多看他两眼，然后我会下意识的认为这个车主比较有 也有比较内涵，比较会买车，然后才会买这么一台车。但是这台车在国内的话可能开的人比较多，但是在国外的话还是坐的人比较多。 嗯，其实那我们也期待 LS 早一点上市嘛， 然后早一点约一个试驾，可以去做一个直播，这样 有空间吗？ 有 空间我们俩可以一起试吗？ 因为这个车之前没 也不太 就排的媒体太多了，对，就只能等。但是如果能等到，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两家媒体一起排吧。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咱们听众朋友，您要是对这台 LS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多多留言，然后我们把这些留言转给厂家，让他们看一看你们的期待值。 对，期待值高的话， 车喽。 对，就是拿这车就特别方便。 然后我们期待啊这台行政级的座驾，但今天的主角还是 IS300 在深港澳车展上市的这台 IS 的最新的版本。我们稍后呢会跟大家聊一聊它的整体的外观内饰的感觉，包括驾控感受。你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问过来，这是红城最喜欢的一台车之一哦。好，那到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详细的聊聊 IS300。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要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今天请到30秒懂车的老朋友郭经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30秒懂车的郭经纬。 哎，对了，我们的老朋友，今天要说到 IS300。其实，如果单独你要想到 IS300的话，我应该魂牵梦绕的还是之前的那个版本，3.0的自吸的那台。 IS 给我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自吸。嗯， 对， 就给我的印象，它就是一个自吸后驱的这么一个车型。 你还记得吗？早年尾巴有点方方正正，灯比较圆的那版 啊？对对对，那款就是你要是容易跟奔驰的那个四眼前脸容易混。对，这个车它最早的那个自吸，其实刚接触这个车的时候，觉得开着哇，因为开那台车去跑山的话，觉得一是悬挂呀，二是这个车的驱动结构。还有一个，它整体的这个操控性啊，就是感觉在山里面开着特别爽。但是咱们这次拿到的这个 IS300F Sport 的版本呢，其实就已经没有了这个自吸的这么一个情节了。包括咱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的题目也是，这是一台，不是自吸的凌志 IS。其实开起来觉得还是不错的，除了那个涡轮的有那个涡轮的通病之外。甚至感觉这台车还是跟以前的感觉还是差不多，包括它的就是硬朗的悬挂，然后过弯的时候就是侧倾也比较小，然后整体的给那个方向力度的控制也是特别的好。 其实提到这款车，300等于说原来叫200T 嘛，包括现在很多的雷克萨斯旗下的车型仍然叫200T， 我觉得他把300这个名头拿出来还是很有自信的。 对，其实你要按照以前来说的话，就是前面是车的型号，然后后面其实这个数就是排量。 对， 他既然把300又拿了回来，就是认为说这台车还是可以标榜一下之前的自吸的那款车， 向之前那版本致敬，对吧？ 对对对，其实现在好多的这个编号大家都看不明白了。 但说句实话，这台发动机比之前的那台3.0的自吸的参数要好吧？对吧？ 就除了它少两个缸之外，剩下都其实少两个缸，如果对一个特别对车特别矫情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感觉特别明显，就是你踩第一脚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这车就是个4缸机。 嗯， 对，没有了6缸机的那个平顺啊，包括就是像你坐我车，你总能感觉我那车在逛， 因为 你需要再适应两年的涡轮， 对， 因为你一直在开自吸嘛。 对，就是我没有一个开涡轮的脚，所以说这台车还是需要适应一下，但是整体开了觉得还是挺好的。 我跟你一样，你要知道早年间我是开六缸的锐志的，你知道吗？ 对、 啊、 对对对。 所以我但是我自打来了北京之后，我频繁的接触涡轮增压的车型，我的脚已经被板的差不多了，但是我能告诉你这台车它的涡轮的调教，包括它八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的这综合的调教，它已经把涡轮车调得非常的线性了。 但是你说转速一上到1500、1600的时候、那车还是会窜一下啊。 你用油门控制啊，你就是原来的，只不过你油门开合度可能更多一点，现在要更精细。 原门就是原先就是轰一脚又揉一段，然后轰一脚揉一段。现在这个是呢，你一抬脚 始终带一些， 你一抬脚一收油，这车就断了，动力就断了，就是没有以前那种惯性的给你的感觉好。但是这车加速确实要比以前的那个好，因为毕竟有个涡轮嘛，加速的感觉好。 嗯，但是你最近也开了，你试驾那几台，我看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也都是涡轮的吧？ 我 平心而论，这台涡轮发动机调的怎么样？ 平心而论的话，调的算是，但是，感觉还不错，就是马力会，如果在2.0的这个，同等级排量上，它的马力和扭矩确实不占优势，对，确实没有太大优势，因为我最近确实除了开自己的那台自吸以外，剩下的。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开涡轮，就是都感觉其他涡轮的车调教的都比较激进，就是可能不是很舒服，但是马力很大。 但是那你就平心而论，这几台车去比，是哪台车开的最舒服呢？ 凌志这台车当时开着确实觉得很舒服，没有什么问题。就除了说，如果它要是标榜一台运动车型的话呢，它的悬挂什么都够，唯独就是说。可能会觉得动力上面你会 在加速上面稍微差一点， 对，加速倒没事儿，它只是说它的那个最大马力和最大扭矩要比其他的这个 2.0T 的排量的发动机要弱那么一点点。 就是你的心理目标，其实这台 2.0T 的发动机可以调再劲爆一点。 哎呀，我当时想着说，这台 IS300F 能不能一脚下去有点 RCF 5.0V8 的那个感觉？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可能 想，我给你装六个涡轮行吗？ 对，可能想太多了。但是雷克萨斯这个车一直是标榜豪华嘛，所以说它也不能太激进调的。所以说，我感觉还是给一些车友留了一些余地吧。 这么讲吧，因为当时我们在上半年试 IIS200T 的时候，我们去了趟妙峰山，我们几个人尝试着上山下山都跑了一下，真正在很多弯路的，就是进弯啊出弯啊，包括在高速上面的并线驾驶，包括综合城市路面，我们都跑了。我们对这台车的评价是综合度相当高，无论什么样的路面你都可以开得很舒服，而且游刃有余。 对， 它不是一台傻快傻快的车。 对，而且咱先不说它动力吧，也不说它什么操控，就是单说它这刹车调教的，没有赛车的那种，就是也不像那种运动车型撞墙感，没有。然后就是你的刹车也很线性，就是不会让你坐在车里面感觉一脚刹车晃来晃去的这种。 我专门看了一下它的刹车的这个就刹停的一个状态，我让我同事去踩嘛。它前就是所谓的那个前后的翘屁股那个， 对， 基本没有。就它控制的是很好的，而且刹车距离也不错。 对，然后其实也跟它那个，跟它的悬挂也多少有点关系吧，因为它这一代的悬挂其实还是做了一些 挺运动的， 就做了一些改进吧。就是它不，因为之前的那一代 IS 确实有点，我个人感觉有点忽悠，就是晃 偏软是吗？ 也不是，就是可能运动里面算软的，就是有点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这代就是没有。就这代，但是你在它过弯的时候吧，支撑度还够，但是路面的反馈呢，路感还很清晰，就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 而且又不是让你在里边坐的觉得特别难受。 对，就过个沟沟坎坎啊，还觉得这个减震能把大波都给 难受的那部分去 掉 的很多， 对，就是、 然后还是你感受到这个颠簸， 有一点空气悬挂的感觉，有确实有那么一点空气悬挂的感觉。 但这台车转向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准的。 我觉得转向况量反正是没感觉出来，然后在因为当时确实没跑了多少弯路嘛，几乎所有的弯路都是在环路下线的那个匝道和盘桥上。在盘桥上60和80再往下下的时候，觉得这个转向还是够，因为毕竟是一台后驱车嘛。 不是，还80下了呢。 对，因为我有时候开我那个车，有时候确实匝道就是没有车，就一顺手就下去了，就是靠惯性 也没减速， 就往下揉嘛。这台车的就是，方向就是循迹还不错， 没有，就是不会让你感觉推头或者甩尾之类的。 所以说综合评价还是很高，对吧？ 对，因为毕竟这台车的售价也是挺，我感觉是挺惠民，也不能说惠民吧，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一个选择，在这个价位里面买这么一台车型。 对，这 F Sport 版本应该是36.9万。不知道现在市场上目前有没有终端优惠，应该不会很多。 你要去四 S 店的话，凌志的车一般是，除了你买那个新能源的 CT200 啊，剩下其他的优惠就是很小。因为这个车在中国一直感觉，格调还是蛮高的。 毕竟进口，然后它的整车的品质，包括整车的质感在那。 对，它是日系三大豪华品牌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国产的品牌。 而且据说也不打算国产，这点还挺坚持的。 对，因为你就像英菲尼迪国产了之后，那个车确实口碑就降了。然后 你发现没有，不国产当时卖的量还可以，一国产之后反而销量哐哐掉。 这就跟路虎似的呀，你路虎国产之后，大家觉得 路虎卖的挺好， 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牌子怎么就是会 low 一点，就是宝马国产了，大家也会觉得 low 一点，就是唯独这个。 说远了，说回来，就还是雷克萨斯的品控，还是这个进口的质感。到如果说按在进口车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品控包括这个整体的质感还是合理的。 它的这个售价，如果买这台 S300F 的话，坐在车里面，其实感觉这个车有点50万左右的一个 这个豪华感， 一个豪华车型的一个感觉吧。首先，它那个座椅，它的座椅是织物跟那个纯皮混合的，给你 感觉颜色又调的特别漂亮。 对，就是那种深红色，就是给你感觉，不是很激进，但是又有带了一点那个红色的，就是那赛车的那个感觉。包括它那个桶状座椅。它那个座椅是我觉得坐的是我坐这么多车里面很少能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就包括你像什么 A6 那些车，它可以就是 RS6 它不是可以把那两边的那个给你收紧吗？其实你在那个收紧了之后你也觉得这个座椅不舒服，但是它这个就是你坐在上面之后你左右根本就晃动不了，同样会觉得这个座椅特别特别的舒服。 综合评价还是很高的。 对， 各位，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雷克萨斯 IS300， 是 IS200T 的一个升级版的车型，也是现在目前最新的 IS 的车型。综合评价很高。那到这儿呢，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来看看我们最终会给这台车打多少分呢？马上回来。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非是不可请到了朋友来做客直播间，30秒懂车的郭经纬。 Hello， 大家好，我是30秒懂车的郭经纬。 好了 ，IS 三百的总结时间啊、那经纬先来，好吧？ 简要点说，首先说这个外观上看起来说无可挑剔，它前脸的 X 的这个前脸要比以前要大了那么10厘米左右。要说它的缺点呢，也就是这台车的后排乘坐空间确实很小，但是买这台车的人估计也没有多少人是用来在后面享受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台车里面的高科技给你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智能，包括它那块中控屏给你感觉很日本， 就是很日本的那种导航的感觉，包括它的一些高科技的设计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操作起来其实没有那么方便。 嗯， 但是这台车标榜的是运动性能和豪华的内饰，在这两点上是无可挑剔的。如果我给打分的话，在 十分满， 十分满，我刚才想说一百啊，如果十分满的话，我可以给打到8.7到8.9。 嗯， 留给少给他那1.1分，怕他骄傲。 我会给到9.2到9.3，因为我本人真的很喜欢这台车。就是我 对 之前参加发布会有一次，我就开着它去的。我从车上下来的一瞬间就感觉，谢谢我机场没蹭啊。 就是因为做汽车媒体嘛，还要照顾其他人的一个感受，就是主要的减分就是在于它那个后排的头部以及腿部空间。 嗯，后排我坐过，上次我同事正好送我出去一趟，然后我正好坐在了后排，我1.8米的身高坐在后排，腿部空间稍微略显局促。 它那座椅其实可以短一点，那么长没有用。 长在承托大腿嘛， 你短一点，你的腿就显得大了。这样你就是因为你本身就没有人坐，你再去买， 你那才叫偷东西，那才叫偷空间。 你买这车的人也不会在后排嘛，你最起码得让他心里看上去感觉很爽嘛，是不？ 哎呀，但是综合来看，无论是8点几分还是说9点几分，这台车还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对对对， 如果在城市里你想选择一个运动一点又优雅的轿车，我觉得纯包括纯进口的。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这台车其实就是首选了。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暂时跟大家能聊到这儿。如果后续关于这台车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郭经纬的微博，郭经纬喜欢车。 对对对， 也可以问红城，都可以，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那今天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